等以后他再长那药舌还撅着屁股找一钟头，我都不带吱声的，薅过来又给我一大嘴巴子，就在我屁股底下呢，你那嘴是没信号吗？哎呀，后来我妈也开导我啊，真的，她说，孩子呀，你记住了啊，妈妈打你那是妈妈爱你，妈妈不爱你早打死你了。哎，真的，哎，你们在座的啊，有没有被小时候被家长威胁过呀？说啊，你不听话，我给你送人，我不要你了，有没有过？哇，这么多，有多少个人是被扬言要送给垃圾桶的？我扬言要送给白衣老太太啊！真的，有一项心理调查显示啊，你如果你说你不要这个孩子了，比你说你打他给他带来的恐惧点更大。那小时候白衣老太太在我心中就是个阴影。我印象特别清楚啊，我小学那会儿的时候，真有一个穿着白色羽绒服的老大妈啊来我家拜年。哇，那个场景我现在还记得呢，满头银发勾了这个背，穿着一身白色羽绒服，就站在我们家那黑黢黢的楼道里，带着那种鬼魅的笑容。我妈还说，孩子你看谁来了。我这当时我都吓疯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头一次知道一个小孩的求知欲能那么大。哎，你别的大人来我们家，我顶多我就磕个头，人家老奶奶来我家拜年入座，我第一个冲上去，真的，我亲自我把那个凳我给撤了。我现在想起来，你说也挺后悔的。你说大过年的，我戴什么红领巾呢？我，哎呀！但是各位，真的，白衣老太太事儿不是危言耸听，这是真事儿。前两天都上新闻了，白衣老太太事件，就是说前不久有一个路口啊，有一个监控特别的诡异，真的有一到晚上啊，那个监控就开始断断续续，时有时无。刚开始交警以为是机器故障呢，结果有一天。哎，真的，有一天深夜啊，对面一个监控拍下了一个特别诡异的画面。你们知道拍到什么吗？我觉得咱可以把全场灯都关了啊，就点根蜡烛。他拍到了有一个穿着白色衣服的老大妈，垂着个脑袋站在那个监控底下，打开控制箱，拔下插头，开始给自己电瓶车充电。我当时网友知道这事儿都炸了，说你怎么能给你家电瓶车充电呢？也不知道能不能给咱们手机充电呢？真的，你说咱们小时候最相信的是谁的话？就是相信爸妈的话。但是你说各位，有多少坑孩子的爹妈呀？你们小时候有没有被那话给坑过啊？你别吃那个西瓜籽儿，吃到你肚子里生根发芽，有没有过？你看说这话都是家里吃得起西瓜的，就爱跟你们这些有钱人做朋友。这话真坑死我了。我上小学的时候，我吃了一个西瓜籽儿，哎呦，当时给我吓的呀！你知道我选的什么？我三天不喝水，我要干死这个西瓜籽儿。后来我想想，我这么做也挺傻的哈，我这么做的结果只会干死我自己。你解决方法有很多嘛，我完全可以蹦着走路三天呢。姐，我不是吹，那会儿要是有跳一跳，我能拿连拿好几天冠军。而且小时候我妈还跟我说，你不许跟班上的男同学太亲密啊，我告诉你，唾液传播也是可以怀小宝宝的。各位，你们知道这话对我的童年有多大的影响吗？我现在还记得啊，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，我们班有一个同桌，那男生我现在还知道他叫什么名字，叫刘吉吉。等我小学毕业啊，我才知道啊，原来人家叫刘哲。我无所谓吧，还是回到三年前的记忆吧啊！三年级啊，刘吉吉，有一次刘吉吉对着我打了一个大喷嚏，当时那个唾液砰就进我嘴里了，我、哦、那种震撼感真的，我现在我还记得呢。当时候所有小朋友都下课回家了，就我一个人，我坐在小课桌椅上，我认认真真的思考了很久，真的，最后我决定了，我要把这个孩子留下来。你们不能理解当时一个小孩子内心那种挣扎性，真的，各位，我跟你们分析分析啊。首先，我跟刘吉吉，我们俩门不当户不对。刘吉吉他爸就是我未来公公啊。那会儿就是一餐厅服务员，我爸，哎，我说真不是吹，我爸那会儿让你们低头，你们都不敢抬脑袋看我爸。你们真敢抬脑袋，脑袋剃歪了算谁的？而且三年级。我的身高已经达到了1.35米以上，刘吉吉他连1.1米他都不到。最重要的是，我们俩的价值观完全都不一样。 红领巾是什么？红领巾在我心目中呢，是用革命烈士的鲜血以及家里用我的鲜血染成的。刘吉吉一天到晚拿他那个红领巾脚扣他的鼻涕妞啊，您说我要跟这样的人过一辈子？但是各位，从那天起，刘吉吉下课我给他打水，刘吉吉踢球我给他看包，我甚至给他打了一个学期作业小抄啊。为什么？我就怕他长大以后抛弃我们娘俩呀。真的，各位，我从三年级开始，我已经体会到了初为人母的担当和责任。谢谢各位，但是也很遗憾地告诉大家，那个孩子还是没有保住。因为那个学期呢，我不小心又吞了一个西瓜籽儿。所以在座的啊，咱们可能有些人已经是为人父母了，或者是即将为人父母，我真得好好跟你们说一句，好好跟你们孩子说话。也许啊，他们可能会调皮捣蛋，但是啊，他们人生中第一个相信的人就是你们。哎呀，现在也不知道为什么，这个越长大吧，我越怕过年。为什么呀？因为我身上有当代年轻人两大悲剧，没钱，没对象。啊，这我妈天天为我找对象这事儿发愁。其实各位，我真的，我找对象条件特别简单，我就俩条件，啊，男的，活的。我们家老太太每次听说自己家闺女出去跟人这么说，特别的不高兴，老跟我说，你都多大岁数了，要求怎么还这么苛刻呀？哎，各位，你们知道吗？过年的时候，父母逼婚啊，那逼婚的招数无所不用其极。每年过年，我们家年夜饭啊，我妈逼在我边上摆上一副空碗，放上一副筷子，必念叨几句：“姑爷呀，我未来的姑爷呀，你到底在哪儿啊？你要是能听见的话，你给我们捎个信儿，托个梦，来，他爸，给咱们姑爷把酒给满上。”我爸把我那空碗里满上酒，在我面前哗洒一地啊！你说一天到晚催催催，我就妈老问我，你什么时候嫁呀？你咋还不嫁呀？我说我不嫁怎么地？哦，今年我妈说出了一个特别恢宏我都无力反驳的理由。我妈跟我说，不嫁不是中国人，不嫁不过中国年。我跟你说，其实啊，人比人气死人。我单身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什么呀？我身边的同龄人，人家都已经成双成对了，而且更受刺激的是，他们成双成对了，还来我家给我拜年。尤其是我那个小学同学刘吉吉，你说我们都长大了，你还老联系我干嘛？刘吉吉跟我说，因为我是小学时对他最好的那个人。你说有你这么对待恩人的吗？啊，你对待恩人的方式就是啊，你带着你的老婆孩子啊，阖家团圆，在你恩人家里晃呀晃，啊，还让你恩人给你孩子发红包。啊，真的，我当时你这刘吉吉，你别看当年啊连一米一都不到，人家现在已经长成1.62米了。哎呀，我真是，我看着他们阖家团圆，我真是咬碎牙我还得祝福他们。我说哟，瞧你那老婆长得哈，真是天庭饱满，地阁方圆。哎呀，其实现在过年啊，真是跟咱们以前不一样。你现在还想骗孩子说啊，这个红包我替你存着，不可能。我告诉你，现在小孩一句话就能秒杀你。他们会说，叔叔阿姨过年好，您是微信还是支付宝？哎，真是，我觉得在找对象这方面，我真的，其实我也抓紧呢，我真的在抓紧，我是相亲达人。各位在座的姑娘们，我告诉你们一句话，没有经历过奇葩相亲的青春，不能称之为芳华。哎呦，我见的奇葩对象多了去了，真的，有一个相亲对象啊，他可能也是相亲次数多了，对咱们女性啊有种天生的仇视感啊，跟我就吐槽他的那些历任相亲女友，跟我说现在的女的都太奢侈。我说干嘛呀这么咬牙切齿，这他嘛嚼口香糖刚嚼两口，那口香糖还有味儿呢，他们就给吐了，一看将来就不是会过日子的人。哎呦，我特别佩服这位哥。当时我跟他说，我说哥呀，你是怎么知道他那口香糖还有味儿的呀？哎呀，真的，现在啊还好，我是处了一个对象，这个对象吧就是有一点不好，脑子太直。各位，你们这脑子直到什么程度吗？有一天他跟我说，哎，你今儿穿这衣服挺好看呢。 我说人家哪天穿的衣服不好看，他说十二月五号那天。真是有时候我气得我跟他说，我说你知道这个脑子直和缺心眼的界限到底是什么吗？他跟我说是和。哎呀，真是，你说就这么脑子直的对象，我怎么可能带他去见我妈？能吗？能。不嫁不是中国人。啊，真的，我妈头一次啊，今年过年看见好不容易有一个活的，不是有一个男的啊，来我们家了，我妈特别的高兴，好酒好菜的招待，而且我妈还跟那小伙子说。小伙子呀，多喝点啊，以后叫阿姨的日子可就不多了。他放下酒杯，特别认真地看着我妈说：“阿姨，你是得什么绝症了吗？”这么实诚的姑爷，我妈也不含糊，从家里拿了一见面礼给未来姑爷。好，这我妈包的里三层外三层，是我妈珍藏多年的宝贝，打开了以后，是我妈珍藏多年的红领巾。我妈说：“孩子呀，以后进我们家门，把这些给我带上。”哎呀，今天呀，跟大家真是回忆了不少啊过去的事儿。其实啊，我就觉得呀，你说咱们这个过年啊，好像已经回不到了曾经追红包啊、戴红领巾的年代啊。咱们呢，也不会说啊，再跟着谁啊随意逃课、打一天游戏啊，跟着哪个熊孩子啊玩炸屎炸一天，哪个孩子幸运了，嘴里还炸出一虾仁来。啊，真的，我觉得那种快乐的童年啊，一去不复返。当我们不再拥有的时候，我们唯一能做的是什么呀？就是别忘记，不要忘记最初那份简单，也不要忘记最初那种毫无杂念的开怀。真的，我觉得咱们真的要对2018啊充满着信心。虽然咱们赢不来更多的红包了，但是你们一定要坚信，你们还会迎来更多的喜帖呀。我是小雪，谢谢大家。 时候多希望时间就停止，如今我对自己故乡，像来往匆匆的过客，我在远方，很多的岁月时常会想起你，这一刻的情景，此刻你的每一个街道，你独有的光彩，你的繁华，我在远方，很多的岁月总是会想起你给予我的一切，你给我的次爱情，有幸福有疼痛，让我成长。 想。 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，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特别节目，15点到19点，4小时直播不间断。北京电台陪您开开心心过大年。 好，欢迎回来，这里是北京电台2018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春节特别节目。各位好，我是郭伟。 大家好，我是朱红。 啊，在四个小时的直播节目过程当中呢，北京电台将为大家发放价值20万元的现金红包和礼品。 嗯， 参与活动呢，您就得关注北京电台 RBC 的微信公众号。 对，我发现咱们北京交通广播的这个微信平台上，很多人都在喊欢乐好声音。我们要告诉大家，您必须在北京电台 RBC 的微信公众号上喊才有用哦。 对，在北京交通广播的那上面喊，嗓子喊哑了您都喊不出红包来，对吧？ 那我们公布一下这个时段的口令是， 好啊，3、2、1， 欢乐好声音啊。首先关注北京电台 RBC 的微信公众号，然后在那个底下说话的地方喊欢乐好声音 啊！您得发送语音，说出每一个时段主持人公布的红包口令，就有机会赢得最大金额为200元的红包和世嘉英语提供的能力评估课程卡，以及19600元的出国考试培训课程卡等等等等礼品。我们再重复一遍吧。 对， 第二个时段的口令就是 欢乐好声音。刚才提到了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是可以跟我们互动的， 是 啊，不能喊红包，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大家给我们的留言。 嗯， 比如说这位叫做暴躁款是吗？ 他说什么？ 他说其实你们四个拼俩小时我也觉得挺乐呵的 啊， 说你们简直是我们家最喜爱的主持人 top 四。 谢谢， 就换四个人您是不是也这么说？ 我估计就是过年的都得说点过年的话， 啊，真好， 对吧？ 谢谢您啊，我们这一年都过得很开心了，啊， 是。那你看我和佳佳平时就拼俩小时，对吧？咱四个人怎么不得拼4个小时？ 就是。还有叶楠的朋友他说，哎，佳佳挤兑郭大爷，刚才这个姑娘脱口秀说到相亲的事儿，这不是句句戳你心窝子吗？ 扎心， 是吧？这不当你的面聊洗发水吗？ 老话讲啊，过年咱们得讲究老理儿，叫当着矬人甭说矮话，是不是？我就听众是 郭大爷就当没听见，你知道吧？ 你是说耳背吗？ 哎，大家可以持续通过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跟我们进行互动。 没错，哎，朱红，我就问你一个小小的隐私，怎么样？ 啊，这一上还问隐私呢？ 就因为好不容易和你搭档一回， 哦， 都成现任了。 那我得看看你问的是什么问题了，看 我 能不能 答。我得了解你的过去。 哦， 你原来有没有给男同学递过小纸条？你说。 怎么可能？都人家给我递小纸条，好不好？ 这我倒信啊。 哎，不过我跟你说 啊， 的确我小时候还真没经历过什么叛逆期啊，青春期啊，什么调皮捣蛋啊，什么谈恋爱啊， 你就没童年呗，是不是？ 哎，我真的没有过，以前都不太懂。 尬聊，我聊不下去了啊， 太尬了。 尬聊啊，咱换一话题 啊。好啊。 去年呢，除了刘佳刚才盘点的那些大事儿，咱台也发生一大事儿，你知道吗？ 什么大事儿？ Mr. Q， 哎，这真算大事儿，两百小时不睡觉。 对，200小时，人家啊，官方的称呼是200小时直播世界吉尼斯世界纪录的挑战。这不仅在咱们台，在整个的中国广播界，我觉得也是闪光的一笔。 没错， 他 到最后200小时成功的时候，咱们台很多人都去那儿送温暖了 啊。 真的非常憔悴，看着可心疼了。 本来人小脸就特瘦， 对， 煞白煞白的。 嗯， 200小时不睡觉时候更白了，是不是？那接下来呢，咱们就请 Mr. Q 来聊一聊那段难忘的经历。那接下来我们将信号切回到晚会现场。 那接下来呢，作为这个我们北京电台的主持人代表哈 ，Mr. Q 在这边为各位献丑一段，上台鞠躬。朋友们，你们今天能在现场，除了听到我的声音，还可以看到活的 Mr. Q， 是你们一生当中的一种荣幸。你们体验到了吗？没有哈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不是我膨胀，也不是我因为我长得像鹿晗哈，是什么呢？是因为在2017年的年底，我真的干了一件事儿，差点把自己整死。你们真的差点就看不见活的 Mr. Q 了。我做了一个吉尼斯世界纪录的挑战，叫做200小时不睡觉。相信大家此刻心里面，有的人知道，有的人很多问号，200小时不睡觉是个什么玩意儿？下面大家请看一段视频，你就明白它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了。请看。 我是北京电台 Match Radio 的主持人 Mr. Q，